第125集，翻了一遍朋友圈，给黄伯怀最近发的圣诞节气氛越来越浓点了赞，在朱珍珍今日收病人又超标了下面回复珍姐辛苦了，又把归培群最近的消息翻了一遍，确认没有漏掉什么重要通知。走廊里一阵嘈杂的声音，是抢救的病人推床回来了，护工在前面拉，赵斌在后面跟着，手里捏着球囊给病人通气，二线在一旁快速地交代什么。赵斌表情严肃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认真听着二线的指示。他的眼睛盯着病人胸廓起伏和监护仪上指标变化，一眼也没错开，也就没有看到站起来期待跟他眼神交流打个招呼的罗明瑶。罗明瑶看着赵斌就这样又匆忙地进了抢救室，他站起来又坐下，把头放在保温桶上，眼睛无神地盯着抢救室那边。护士们跑来跑去，家属和二线在走廊里谈话，他隐约听见二线往里面大声交代了一句： 插管，要插管。 里面大概就在插管了，护士又一阵跑动，短促地交代着，拿插管需要的东西进去。很快，又有其他医生进去出来，病人家属也进去又出来。二线进去出来往办公室去了，急诊科老总出来帮赵斌先坐诊，但始终没有看到赵斌的身影。罗明瑶渐渐清晰地感到自己的饥饿，有过一次低血糖，他不想今天在这儿又晕倒，他无奈地站起来走向医生办公室。办公室里没什么人，今天是周末，白班就一个急诊一线医生，办公室里是前面看到的二线老师和其他科室来会诊的医生。 有什么事吗？ 二线抬起头来看了罗明瑶一眼，手里没停，鼠标键盘按得噼里啪啦作响，还在补下刚才抢救病人的医嘱。会诊医生头都没有抬，还在给二线说话。 这个我也会写在会诊意见里面，到时候你们还要问问家属意见，如果同意转我们科没问题。 ICU 那边你们联系了吗？ 还没来得及。 二线匆忙回复， 待会儿我打电话叫他们住院所下来看，不转你们科就只能去 ICU 待着了，自主呼吸都没有，必须吹呼吸机。 那个 罗明瑶终于捉住他们说话的间隙小声说， 你好，我是来找赵医生的，我看他有点忙，我给他带了一些东西，就放在办公室里吧。 二线没再看他，只是点点头， 放在那边大桌上吧，待会儿我跟他说一声。 他在桌子上找了一张废纸，写上大大的四个字，赵斌医生，把纸贴在装饭盒和保温桶的口袋外面，便空着手离开了医院。赵斌又是晚上快九点才到家，罗明瑶做好晚饭等他，闻到饭菜的香气，他想起今天送来的饭菜，心里多少有些愧疚。中午那一段太忙了，他都是一点过才知道罗明瑶来过，饭也是吃得很匆忙，都没来得及加热，更没认真尝尝味道。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，默契十足了。罗明瑶看他表情，就大致能猜到他想的。虽然今天去看他这一趟有点委屈，但还不至于有什么抱怨。罗明瑶把筷子递给赵斌， 中午抢救的什么病人呢？ 赵斌看着他，突然笑了起来。他们之间其实无需抱歉，他知道罗明瑶都会理解。但正是这样的理解让他更加心疼。罗明瑶想的不过是多一点陪伴，现在的境况下他却越来越难做到。 瑶瑶， 他坐下来说， 明天白天我们去看电影吧。 罗明瑶眼里闪过一点喜悦的光彩，继而又暗了回去。 你明天夜班啊？还是算了，白天出去了都不能好好的休息，到时候一整晚实在是太难受了，还是在家里养足精神吧。 赵斌笑着说， 去看电影我正好睡。 罗明瑶想起他每次都在电影院睡着，忍不住也笑了起来。 好，那我查一下明天有什么场次。 订好了电影票，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聊着，话题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工作上，于是又谈到了中午抢救的动脉瘤破裂病人。 呼吸兴奋剂都用了，自主呼吸还没恢复，估计也很难恢复了， 出血量很大，外科评估出血量至少40毫升，已经形成脑疝，脑干手压做了缺骨半减压，也不一定能救回来。现在家属是不太愿意做手术，转到监护室去了。 家属理解吗？ 罗明瑶担忧地问道。赵斌那个小脑梗塞的病人还没消停，这时候如果再出现什么纠纷，就是雪上加霜。赵斌表情还算放松。 家属倒是说，早就听别的医生说过，这东西很危险，但是没想到，一来就这么要命。 罗明瑶暗暗松了口气，赵斌忍不住戳一戳他的额头。 我还不至于被吓怕了，就算有这些事情，医疗还是要照常进行，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。 罗明瑶苦着脸说， 要是我真的要难受很久的。 他突然放开心里的闸，把内心的矛盾困惑向赵斌倾诉。 赵老师，其实最近我一直心情不好，我现在就特别怕给病人说漏了什么，每次都要说好久，有个病人家属都嫌弃我啰嗦，我们二线又说太多了也要小心，有一些话会被病人拿出来当把柄，我还怕病人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。以前在实习的时候都没有这样跟病人直接打过交道，研究生在本科室内分泌的时候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多难缠的病人，在心内科和呼吸科我真的觉得每天都好累，做事情我就认了，可是和病人打交道让我每天早上都有点害怕查房了。 赵斌没想到他这三个多月压力这么大，安慰道， 这个要慢慢来，你的性格呢就是包容性太大，我要是病人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医生，至于怕出错，只要你在这个行业里总是会出错的，毕竟医学不是机械操作，人体各有不相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，保持谨慎的态度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虽然我身上发生了这些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但其实还是少数，我也是这么多年头一次遇到。 罗明瑶仍然有些消沉。 赵老师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医生吧。 赵斌打断了他。 我觉得除了完全没有责任心没有同理心的人，没有什么适不适合做医生的说法，你只要想做医生，我就一直相信你能做一个特别好的医生。 罗明瑶笑了笑，笑容略微有些勉强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赵斌他现在面临的这些困境，以前有人已经预示过他，他的内心早就因为这些预示的吻合，最近经历的这些慌乱而动摇了。12月已经接近尾声，赵斌的官司终于结束，法院判决医院负轻微责任，赔偿医疗费用的 10%， 将近10万，一部分费用由医院承担，一部分由科室承担。按照首诊负责、主管医生负责的制度要求，他和 NICU 的文真平被罚了1个月的绩效奖金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医院法律顾问也很无奈，轻微责任本来就是没有责任的缓冲说法，法院更多偏向弱势群体，所以无论医院胜诉还是败诉，最后都要赔。家属那边表示不服判决，但也没有当庭起诉。李永波二审时候去旁听了，判下来就给赵斌打电话通知结果。医院处罚决定出来，还没发红头文件，他又赶紧打电话告诉赵斌。赵斌今天下夜班，不巧罗明瑶上夜班。接电话时候他一个人在家吃着外卖，听到消息笑得苦涩。 我现在啥也不想了，闹了这么久，扣钱扣奖金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我只觉得终于是尘埃落定，精神解脱了。 李永波叹了口气， 虽然总归会是这个结果，我还是替你觉得委屈了。